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今夜思雨时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情感问题，每天都是这样一些话题，我们会回答各位听友在生活中遇到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您都可以告诉我们，和我们来交流。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22点播出，在北京城市广播。那每次节目中，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们节目中的嘉宾。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也是北京回龙观医院的心理医生梁红老师。梁红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还有网络中的朋友们，大家好。 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是这样说，她说，如果结了婚了，才发现自己真的是，他用了眼瞎这两个字啊，他说这个婚前怎么好像自己就没看明白对方是一什么人啊，结婚以后才看清楚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哈。他说一般人要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他说我跟你们说一下哈，我的那个丈夫没有出轨，没有家暴，但是我发现他是这样一个人，比如说结婚前他说，哎，我不会让你干家务的，我肯定和你分担。那么结婚以后呢，我跟他说，我说你干一点轻的吧，比如说早上起来你把床收拾一下，因为我要做早饭嘛啊，然后呢我呢收拾屋子，洗衣服，叠衣服，洗碗，做饭，然后你呢什么倒倒垃圾，然后这个吃完饭了，比如说你把桌子收拾一下，清理一下。那么还有就是如果谁下班早，谁稍稍准备一下晚饭的东西。他说我说的很合理对吧，我自认为我通情达理，而且呢我还是有修养有素养的那种女生。但是结婚2年的时间了，他什么家务都没有做过。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们啊，跟你们说一下这样的场景，就是下班以后我特别特别累的回到家里了，他先到家的，他在沙发上看着电视，自己对我说，你怎么才回来啊，我都饿了，赶紧。这就是他对我的态度，这也就是他对婚姻的态度。那另外呢，再说一说一个关于钱的问题。我听你们节目中也说过了哈，说很多婚姻呢可能都会受挫在钱上。跟你们这么说吧，结婚以后他坚决把他的钱不拿给家里，而且呢他跟我说一定两个人什么样的钱都要分着花，也就是说两个人各花各的。那么我跟他说，那买菜做饭怎么办呢，他说你算一下一个月买菜做饭多少钱，他说那我可以付你一部分菜钱，他付一半。我说那做饭我的这个出的这些体力呢，他说那是你婚姻当中应该出的，我只出一半的菜钱、米钱、油钱。这就是我丈夫对我说的。我跟他说， 两个人一起买大件儿吧，比如说家里边想买一些东西哈、啊。他对我说，我挣的比他多，我拿多一点儿，这就是他对我的态度。那么我们出去看电影呢，两个人好不容易去看一次电影，我说你请我看电影吧，那天挺开心的，我还是半撒娇，结果他对我说，把你的电影票钱转账给我，我就请你看电影。然后我说，那这叫什么请啊，他说我可以请你喝一杯饮料。这就是他对我的态度。另外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啊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娱乐，他每天回来就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喜欢喝茶，要不然呢就是自己在屋里上网，周末回到他妈家去吃饭。因为要省钱，所以他不愿意出去玩，别说去远处旅行了，他连郊区都不愿意去，那么更不愿意出去有一些其他的娱乐了。我刚才说的看电影，那几乎是我们唯一唯二的一次两次，也不愿意到外面去吃饭等等这些。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究竟在结婚前出了什么问题了？我自己还觉得我并不是无知少女型的人，怎么在结婚前我就没有看到他是这样的人呢？应该说在结婚前，在恋爱中他有很多的毛病和问题，可是我好像那时候都不愿意深究，也不愿意过深的去了解。我现在不知道我那时候究竟得了什么病，出了什么问题了。我就想问你们的是啊，婚后两年没有孩子，发现了这样一些问题，当然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我不爱他了。就在这样一桩一桩一件一件的事当中，一次一次的觉得受到了挫败，一次一次的开始反省，也一次一次的自责，觉得自己没有看准人。于是现在我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了。你们觉得这个婚姻应该何去何从呢？ 真的是挺难选择的哈。而且我听他这么说了以后，我觉得好像就是他的爱人呢、啊，有一种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好像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一样，就是好像什么都是我，而不是以家为单位， 不是我们， 对，是以我为单位。其实我也挺有点好奇的，就是你们之前在交往的过程中是怎么样交往的？你当时喜欢他的哪一些方面？因为你看当时他可能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但是你都不愿意深究，可见呢，就是在你看来呢，其实他那些缺点你也不愿意去面对，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你会就觉得，他会给你的印象还不错。其实你在婚后，我发现就是你刚才说的所有东西都没有什么任何好的地方，或者任何让你觉得还可以接受的地方。其实在婚后呢，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婚后考验的一个地方。恋爱可能是一回事，但是结婚呢就是要看两个人怎么样去经营，因为这个时候两个人可能就卸下了我们所有的伪装，那在一起呢可能就完全暴露出你原来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东西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 对， 我觉得无论你怎么选择哈，其实这一次呢，你就要去冷静的判断。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婚前你是不是这样的冷静判断，所以你看现在我觉得你有很多的后悔，觉得之前是瞎了眼。我想你可能不是瞎了眼，只不过是没有那么冷静的去判断，可能看到了某一些方面，你觉得可能这就是他的全部。那你知道人有很多面。其实真的我们很难去看清，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在婚前我们要张大眼睛，而且呢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在婚前其实包括财务问题，其实我觉得家务倒好说，但是财务这个一定要在婚前我们要说清楚，我们要怎么样去经营我们的家，在你们决定结婚之前也没有对家的一个憧憬。所以呢在这种在这种婚姻状态，其实我能感受到你的感受就是什么，你就觉得好像你没有那个存在感，你没有被尊重，好像只是请回来的一个服侍他的保姆，无论做什么都是有代价的。其实这个是让人最心寒的，而不在于他干多少。比如说你干了很多，但是他都看在眼里，他能给你认可。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啊，我被认可。那可能我们干起来的时候也觉得，可能是很累，但是呢，毕竟是有人看到了、听到了，知道你这个人存在，而且还有一个被尊重感觉。其实我会发现你们在婚后这种被尊重感非常的少。我不知道，因为根据这个你们有没有去，你有没有把你的感受反馈给他？ 其实我觉得在你在做重大决定之前，可能这个时候一定要睁大眼睛，而且呢要把所有的问题想清楚，因为这一次做出的决定可能也是相对重大的决定，无论是你想留在婚姻中还是走出这个婚姻。 留在婚姻中还是走出这个婚姻，确实我们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确实的建议哈，但是确实是无论是留还是走，你这次都要想明白想好了。倘若婚姻真的让你觉得过不下去了，你要离开的话，那么也从这份婚姻当中汲取了一些经验，也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去判断一个人，怎么看一个人。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也是一位女生，她说到了离婚以后的心态。这个是这样哈，她说，我今年呢是28岁。我在25岁的时候结婚，一年的时间离婚了，没有孩子。那么在这之后呢，我就一直在找男朋友，找合适的人，因为还是希望自己能在30岁之前能够把自己再嫁出去。但是说实话，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对方知道我是离婚的这样一个身份的时候吧，总会有一些比较微妙的感觉。我自己也会因此产生了那么一点点自卑感，我觉得好像得找一个条件一般的，甚至不如我的。如果对方是离异，那当然是最好了。可是即使对方是离异，或者即使不是离异，单身的年龄也不小了，基本上都超过32、33岁了。即使对方并没有那么介意的话，我会发现对方的爸爸妈妈也会介意。就算他父母不介意的话，好像他的同事啊、朋友啊也会有介意。所以呢，我就会发现啊，离了婚之后这个心态吧特别难调整好。我现在说的这已经是我在离婚之后见过了挺多的男生，也想交往，有的也交往了一段时间，才让我得出了这种结论。接下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到底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找一个条件比我差的，或者稍稍委屈一些的，或者等待一个离异的带孩子的，那这样的话我会不会觉得更平等一些呢？ 其实这是个现实问题啊，其实正好连上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这样。其实我们选择离开婚姻以后，其实也要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但我觉得最终的问题是什么？是你怎么样去看待自己。其实通过这个女士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她遇到了一些困境或者一些瓶颈的时候，其实她对自己的一些看法就发生了变化，可能是跟周围人去更认同周围人的那种感受。比如说从自己内心中，你就觉得我不再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一个大姑娘，好像我的身价就要掉下来，然后我就会比别人差。那你带着这种有色眼镜去看自己，或者给自己贴上这种标签啊，其实你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敏感别人的这种言行，甚至于微表情，甚至一个眼神，你就会解读出来啊，你看他们可能是对我这个有看法。所以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不是在别人怎么去说，这个可能是现实问题，但是更主要的什么是你怎么去看自己，你是不是更充满自信。因为我们有一段婚姻的时候，其实你是更有经历的，你是可以从上一段婚姻中有很多的经验，你知道找什么样的人去跟你去相处，而且你也知道怎么样去看一个人，可能你会比没有婚姻经历的人更有这样丰富的一个经验。你有足够的自信，其实你这种自信就可以感染给别人，可以传递给别人，那这个自信其实是更吸引人的。其实我们现在从你的这个来信中，没可以看到别人还有周围环境的那些气氛也会影响你。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被气氛，有的时候我们就服从于那种气氛，或者是服从于那种世俗，觉得真的我不够好。所以我会发现你在后面的时候，你就会去降低自己的标准，委曲求全，为结婚而结婚。那这样的话可能会让你新的婚姻也不会让你觉得那么满意，或者说让你在婚姻中觉得有满足感。我觉得 其实在这个过程还是要追求自己应该追求的，最主要的什么就是要调整你这个心态。其实你有很短的一个婚姻经历，你把这个经历变成了你的一个经验，你要更充满自信，因为你有自信，别人才能从你身上感到这个自信。其实有很多人是非常喜欢这种自信的。 对对对，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有一部分人会对离婚的女人，会有一些看法，或者说会存在一些偏见。那这个好像，确实是存在的。 嗯， 所以假如要离婚的话，你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就是面对这些的时候，你自己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有些人会觉得我没有关系，我虽然离婚了，但是我觉得我完全有能力，我自己也有这份自信，我去找一份更幸福、更好的情感，或者找一个伴侣。那么也有一些人会觉得没关系，这个顺其自然，我遇得上，大家更合得来的，那么就在一起。遇不上，我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也可以很开心。如果是另外一种心态，比如说就像他刚才说的，我委曲求全吧，我都离了婚了，那我找一个也离了婚的，岁数比我大十岁的，他再带一孩子，那是不是这样我就能求得一份平等了？那请问你从第一段婚姻里走出来，你是不是不想委屈自己才走出来的？ 对， 所以走入第二段婚姻，如果你还带着一个想委屈自己的心态走进去的话，那么第二段婚姻也是问题。 对，所以这个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在他自己的一个心态。 对， 其实像你像刚才虽然说的那样，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其实这个在做这个事情发生过程中，就是在做心理建设。 对， 其实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生活中的这些不开心啊，或者是痛楚啊，特别是分离的这种状况。那其实我们把它看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从这里面能学到一些，我们可以丰满自己，那变得更自信，而不是说因为我遇到事情，那我就会放低标准，然后让自己过自己不开心的那些日子。我想真的他追求的也不是这个。 对对，在我们节目中也有一些，比如说比他年岁更大的人到中年的女性，可能和前夫在一起都过了自己的半生了，最美的青春年华都在前一段婚姻里了，也有了孩子了，可能人到中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婚姻当中遇到了对方出轨啊，或者说实在是不愿意再继续下去了，那么离异了。像这样的一些女性，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他们会问我们说，是不是这个以后再婚的机会会很少？这个确实是很难说哈。那么再婚，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周围亲朋好友中，我们所知道的有一些人还是可能会再婚的，但是也有一些人也许在找另外一个人的路上寻寻觅觅，未见得真的就能找到合适的能再婚的伴侣。所以这些心理准备都要做好，比如说当你决定要离婚的时候，那么问问自己，假如我之后没有再能找到合适的伴侣，我能不能一个人过下去？我能不能有能力让我一个人也过得不错？其实这些都是要做的心理准备。等你做好了心理准备，如果你在你今后的情感生活当中，你遇到了一个合适的伴侣，那么你会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你遇不到，对你自己也没有什么影响，你依然也可以过得很好。你要有这样的心态就没有问题。 对，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孙英刚才说的特对的，什么就是其实婚姻对我们来说是锦上添花。如果你把婚姻做成一个雪中送炭，可能你在这婚姻中，可能在以后经营婚姻中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你把你很多的这种希望啊寄托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其实是最容易让人失控的一个状态。 所以有了这样一些心理准备，再走入到离婚的路上去，你也就不怕了。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 下一位问我们的问题，这是一位女士， 他说我想问一下，我丈夫得了抑郁症，那么脾气就变得很怪，我们现在还没有孩子呢，他天天都追着我，非要让我生孩子。其实在他有这种疾病的情况下，我不太想要孩子，因为我自己的心已经好累了，我觉得很累，压力很大，没有想到结婚三年就遇到他患有抑郁症，而且据说他之前在读书的时候就有过，可是在婚前他没有告诉我。那么在婚前恋爱的时候我没有看出来，我只觉得他比较内向，而在我们结婚差不多一年半之后，他的抑郁症就开始发作了，也开始表现出来了。他不仅是抑郁，还伴有一些暴躁的脾气。那么家里边的公公和婆婆也在劝我们早点要孩子，他呢也天天逼着我要孩子，而且如果我不想要，那么他就发脾气。另外逼着我不让我再避孕等等这样一些情况。我现在心理压力很大，我想问的是，如果他是这样一个精神状态，我们的孩子能健康吗？而且这样一个精神状态，我怀孕生孩子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我一个人怎么能撑得起呢？我觉得他现在是一个有疾病的状态，对吗？ 是的，你说的非常对啊，但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在治疗过程中。其实像这种状态呢，人们就会，很多人觉得抑郁这个人就不爱说话啦，变得蔫头大脑啊，然后有气无力的。实际上有很多人他们伴有那种焦虑的症状，像您先生这样的，其实他就有很多易激惹症状，就是他特别容易发脾气。其实在抑郁状态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很难理解他的那个状态。 就是他是一种双向的抑郁症是吧，既抑郁也暴躁。 也可能因为单向抑郁，有的人也可以出现那个暴躁的，因为他伴发着也会有。所以像这种情况，一个呢是就是无论他以前是不是有，所以他这个需要更快的去治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现在都讲哈，都讲优生优育，那优生优育除了身体要优以外，其实心理是更重要的。因为这些你的遗传机制其实是可以影响胎儿的，而且在你怀孕期间呢，可能你身体心理都会承担很多的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其实需要配偶的支持，需要配偶的关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特别需要配偶的这种心身的这种健康能去帮助你。所以确实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是不太建议你呢这么早的去怀孕。其实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一个呢，你可以跟他去多沟通，就是你要跟他说，其实我们是可以要孩子，我也想要孩子，但目前他这种状态可能对要孩子不好。其实很多夫妻啊，包括老辈儿的人，其实要孩子都希望孩子是一个健康的，然后他能是快乐的一个孩子，但这种情况可能对孩子真的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你在跟他谈的时候，其实把这个重点放在哎，孩子生出来是不是够健康，这种状况怎么样影响孩子，这个可能你们全家都比较容易达成一致。所以可是这方面去跟他谈，这个也是挺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你是可以跟他进行沟通。而且像这样的人呢，其实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他是一个易激惹的状态，那这个易激惹状态其实很多的时候你要冷处理，跟他不用太过多的去针尖对麦芒呢去跟他那个对峙，所以这样反而还不好。 对，就是是不是家里有这样的人吧，也是一个比较微妙的事情。一方面你得知道他现在是在生病，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又不能处处把他当做一个病人，是吧？ 对，所以确实是需要我们这个做他的家人的时候要有一点智慧。 对，得要有一点点智慧啊。像这样的情况，通常如果他积极的治疗的话，一段时间就能控制吗？ 一般来说呢，其实这些患有抑郁的人呢，他们经过一段时间药物，只要大多数都可以缓解。其实你也可以在治疗的过程中呢，可以请心理医生加入到这里面来，就是心理和药物同时进行，可能效果会更好。尤其对他这种有反复的这种状态的时候，那加入心理治疗其实也是非常有利的。 好，谢谢梁红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我们现在和大家听友网友们交流分享的是大家提问的这些关于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是我们今夜思雨时这个广播节目的每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您也可以参与进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查找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 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搜索这个公众号，添加了我们的公众号可以发微信给我，还可以在公众号中了解很多和我们互动的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或者是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号，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系。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答各位的问题。 Sorry, 暂时没空，这时候我想讨论什么？如果现在有人找我，能不能只是想起了我？Lily, 写了暂时不用需要想要的墙角任你过，如果现在有人懂我，是真心真意的问候，这样就足够。一句好吧，联系在心里，你的声音给我氧气， 只要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4°C。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6°C。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是。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碎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和我一起与大家分享情感话题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回龙观医院的心理医生，也是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主任梁红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发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也可以发问题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一位男生男士哈，他说这是在我们的微信中跟我们说到了他现在的经历啊。他说最近这几天呢就很痛苦，主要原因是自己发现自己的妻子出轨了，而且最难堪的是被自己当面给撞见了。他说我们有一个孩子，孩子已经3岁了，妻子的父母呢都是本地的，那么孩子呢他经常会送到他父母那儿去。那么在我上周出差的时候，其实是提前回来了，我特意没有告诉他，因为那天是一个周末，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家的。一般来说周末的时间他会在家里边，孩子呢有的时候会送到他父母那儿去，那么他有这样一个习惯，想自己享受一下周末。过去我在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把孩子送到他父母家，周末我们能自己享受一下自己的清闲吧。他父母也是想孩子，愿意带孩子。那我知道他是在家的，特意没有告诉他呢，稍微的当时想了想，觉得不告诉他了，就这样回去吧，也让他高兴一下。另外说不清楚自己心里边是一种什么心态，其实现在挺后悔的，因为特别不愿意撞见难堪的一幕。也就是说回家发现家里有一个人，而且呢当时的场面是很难看的，是在卧室里看到了那个人。这样我们之间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孩子才3岁，还是个女儿和他之间，过去我没有觉得我们之间不妥，也没有觉得我们之间都到了这个地步。那天呢他当然是请我原谅啊，哭啊闹啊，那个场面当然是很难堪的，我最后还是放那个人走了。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主要是因为有了孩子之后他觉得我对他忽略了，而且有了孩子之后呢，我和他之间好像基本上内容就是聊聊孩子，他想要的一份感情我们之间慢慢的缺失和平淡了，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那个男的是他以前认识的我也知道他以前和那个男的交往过一段时间，那个男的一直是一个离异的中年单身。我现在问他要和那个男的怎么着，他说没打算怎么着。我说那个男的要娶你吗？他说他一直就没想过要结婚，也就是那个男的是不想结婚的。所以我现在该怎么办呢？面对我现在婚内的这样一个情况。 真的我们每次遇到这样问我们怎么办的时候真的很难抉择哈。遇到这个事情呢其实真的是给人蛮有打击的。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时候需要冷静一下。 因为在这个时候可能你会有一些怒气啊，然后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啊，特别是对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让自己稍微冷静一下呢，其实也是给自己一个时间，让自己一个是去接受这个事实，再有一个呢是让自己呢有一个时间去平静一下自己。其实在后面的时候不急于去做更多的决定啊，因为在这个时候其实你之前也没有，也我觉得不一定是完全没有感觉，就像你说的，你可能不想跟你爱人打招呼直接回来，其实也是你自己也说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只不过是你可能是那个太就是觉得家庭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也不会出现自己身上，所以呢你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个思想准备。其实包括你刚才在这个问题中你也说到很后悔当时没有打招呼让自己看到了这个。其实是人很多的时候遇到这些不开心的事儿的时候都希望这个事情没发生多好啊，或者说发生了真的我不知道，可能我也不会有这样的冲突。但是呢我们碰到了这样的事情就要去面对。其实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难抉择。那首先呢就要看，其实目前你们有孩子，那其实我们很多在婚内的人很多都要先考虑孩子怎么办。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再一个呢就要考虑你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了。可能出了问题真的你完全毫无知觉，肯定也是你们之间缺乏了这种沟通。其实在这个在这个上面呢就要看，有的人可能是能接受出轨然后你再回归家庭他是可以接受，因为他最终还是希望我们原来的那个家庭是维持可能会更好。但有的人呢可能他的内心就觉得一旦有这样的事情我再也不能接受了，因为这样破坏了两个人之间的信任感，所以这个时候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可能他都会选择分手。但是无论你怎么样选择，可能你后面的生活都是会不一样，有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让自己冷静一下，也要想到，不但是我怎么样去选择，我是离婚还是不离婚，更重要的是想到离婚以后，可能你会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你怎么样去处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你要做好这样所有的心理准备，我觉得最需要的，无论你们是分手还是要继续生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坐在一起，把这个事情，就是怎么样去发生了这个事情。你们要在一起可能要沟通一下，其实沟通的目的并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在一起，但是你要了解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很多人也有一些自责或者后悔，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你要接纳自己这些情绪。其实在这个过程我觉得更主要的是照顾好自己， 给自己和对方都给一段时间，你现在并不急于在刚刚出现一周这个情况之后就做出一个决定，就现在还是在一个情绪中，愤怒啊，各种各样的情绪都有，有那么一段时间，理一理思绪，也能够真正的知道两个人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那这个再做决定。那另外可能，一般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假如要再在一起的话，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如果我们遇到了对方出轨，而且这一幕可能还让我们亲眼目睹的哈，就是像这样一个情况，假如我们还要在一起的话，那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挫败啊，或者说这一幕带来的这些冲击能够让在以后两个人相处过程当中把这个影响能减小呢？有些人可能会慢慢想的是我原谅你，事出有因啊，或者说我原谅你这是第一次，那么希望不会再有第二次。但是也在日后的过程中我们也知道这就变成了两个人当中可能蛮大的一个障碍呢。我记得曾经在我们节目中有一位女士，她是回家，她是怀孕回娘家去度过孕期和生产，娘家在南方，她丈夫在北方。那么她丈夫呢当时可能就临时出轨同单位的一个女士。后来她说，她分析到啊，她说这个她丈夫当时对那个女士其实没有动感情。那么她听她丈夫也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对那个女人没有动感情，当时就是莫名其妙的就一下子出轨了。 其实更重要的可能不是情感的出轨哈，是身体的出轨。但是在那之后，他讲起来孩子都已经大概十岁左右了，就是他生完孩子已经过去十年了，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年了。那这个女士讲起这件事情来，还是会愤怒、发抖，还是会这样哈。嗯，当然，他们日常生活也能过了。就是他们日常的生活也一天一天过起来，但这件事情一旦被提及的话，可能还是会引发他的那份愤怒和委屈哈。所以这个一旦婚姻中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日后的路该怎么办？ 嗯， 如果还要在一起的话，当然要离婚就简单了。 嗯， 离婚那就是另外一个说法了。假如我们还要在一起呢？ 嗯，其实这个你这个孙岩谈到这个事情，实际上非常重要，就是什么？其实也是一个信任，还有一个什么是创伤。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女士，其实她是受到很大的创伤，只不过当时她把这个事情呢，就像用一个包裹把它包起来，然后藏在好像藏在一个她不容易看到的地方。 对。 但实际上，这个包裹在我们内心中哈，可能会因为很小的事情也会。碰疼它，就像我们长了个脓包，可能我们会不经意间碰疼，但是我们不碰它，好像我们日常都可以做。 嗯， 其实在这个时候，怎么样能这个破解这个呢？其实最重要的什么，就是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那个脓包，要去面对这个事情，解决这个事情。在一起其实也是，就是如果两个人决定在一起，其实好像看上去不很难，也可以过日常生活，但是每个人内心中是不平静的。 嗯， 因为我们也常听到那一句话，就是这个人有一次出轨，可能就会有很多次，所以它是一个模式，它是一个做事的一个解决困难的一个模式。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这个模式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个方式去代替它，然后可以打破这种模式。这个也是夫妻中就是你们要在一起的话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重新建立信任感。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的时候我觉得也有的时候需要借助于专业人士介入做一做夫妻治疗，在中间看看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不然的话你们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们要同时面对这个事情。当然面对这个事情会让你觉得很尴尬或者是很痛，甚至有的人就觉得非常的不公平，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但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夫妻都要去面对的。所以呢这个事情就在我们夫妻之间，因为我们是成人，要通过这种成人的方式去解决，但是所有的这种痛苦都要自己去承担。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去回避这个事情，我们就说不提了，那我保证以后会怎么样，我们一起生活。其实这个时候是我们很草率的把这个简单的打了个包放在那儿，其实它像一个定时炸弹，会时常跑出来去影响你。那其实对一个人的身心，包括对这个家庭的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影响。因为你是很放松很享受很有信任感的在家庭中，和你觉得老是有一点是一个痛楚，我们大家都很小心的不去碰它的时候，那个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哎，应该说婚姻内两个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啊，这算是两个人遇到的一件大事了。如果以后大家还想继续在一起的话，那么两个人面对这同一件事情，这个解决这件事情的能力也是特别重要。 对，其实实际上就是面对了，就是遇到危机了。这个时候是一个情感的危机，然后家庭的危机。那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能把这个危机处理好，那其实你们这个家庭今后可能会更好，就是说对每个人的发展都会更好。你们是共同走过，其实我们在婚姻中就是这样，我们会经常遇到危机，然后两个人共同去处理，去面对这个危机。那其实即使比如说我们选择分开，那将来其实你们还有孩子，虽然说我们在这个法律上啊什么都是分开的，但实际上我们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要抚养的人。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那个我以前的这段感情，其实对孩子的影响也是非常大。很多人觉得我这在这个时候有孩子离婚对孩子有影响，其实光是离婚这件事情对孩子不会有影响，但是离婚给双方家长带来心底的那个变化和对对方的那种态度，这个是对孩子是非常有影响的。 嗯，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一位女生问哈，说我男朋友今年31岁，我今年呢25岁，男朋友在创业中，大概最近 这个在创业中呢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俩啊这个最近的争吵比较多一些。他呢对我开始没有耐心，有的时候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总是哄着我宠着我了。我们之间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情况是这样的，应该是几个月之前他找这个公司的地点要租房子，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别人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做物业中介的一位女生，在这个女生的帮助下，她找到了一处很合适的房子，可以用来做公司的地点。她说为了感谢这个女生，那当时呢就请这个女生吃饭，其实吃饭那一次我也去了，这个女生和她同岁，比我大，这个女生呢当时和她聊天，我看得出来聊得还挺开心的，我并没有想太多。可是在这之后，我却发现我的男朋友和这个女生的互动特别的多。再后来我就留神了，发现他们之间应该是有感情上的一些交流了，也就是我的男朋友出轨了。所以呢，我和我的男朋友现在为这件事情，我们两个人不断的在闹在吵。他呢跟我说让我别想太多了，让我去原谅他。他说他也就是一时糊涂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可是我自己觉得他能够这样做，在我们婚前就这样，那我们结婚以后怎么办呢？说实话，我其实并不想分开，所以每次闹我最重要的是心痛，不是想和他分开，我舍不得他，因为过去他一直都对我挺好的，而且我跟他在一起都苦了挺久的了，好不容易现在觉得我们的生活是日子都看到了一些希望，我不希望我们就这样分开了，我该怎么办呢？ 听上去好像他还是不想分开。 对，这女生不想分开。 所以在这里面呢，要不想分开的话，可能真的要做一些调整啊。其实最主要的什么，就是你要看你男朋友和这个女生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怎么就会这样。会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其实可以看出他们有共同语言，可能他们相互可以让对方感受到啊，对方是可以感受到我的感受的，我的辛苦，然后而且呢，可能他们的都有这种创业呀，或者是说经营啊这么一个问题，可能在工作中会遇到相同的问题，那他们就更容易有这种相互的这种相互的理解。觉得我被理解了，我被接受了然后好像又看到了周围人也是这个样子，那他们其实从对方的身上可能也会看到自己的影子，他们就比较容易发生这种更亲密的接触。因为什么，我被一个人看到，被一个人包容，那个时候你是会感觉非常好的，所以你愿意跟他在一起。但是我们作为男女朋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会，尤其我们很多女孩子，我们就觉得啊，男朋友要照顾我，因为我嫁给你的时候就是让你要照顾我的，你要呵护我，甚至女生有的时候耍点小性子，其实在短期内男生是可以接触的，但是在长时间的时候，其实他也是人，他也这个能量啊去关照别人也有限度，而且他也会很辛苦，所以这个时候他也需要被别人的关注。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会不会我们你会不会能感受到他的感受，因为你可能跟他经历不一样，然后你跟他的关系也不一样，可能你更不容易去感受到他的感受，而更容易站在一个什么，我是你的女朋友，将来我们要走入婚姻，那你可能要更多的关心我，你要去多感受我。这个时候男生可能也会觉得很辛苦，所以这个时候找到了一个可能相对更独立的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可以感受到我的感受，也能回馈我的那些感受，他可能更容易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想跟这个男生继续发展下去，可能真的稍微要调整一下你的战略。 对。另外就是你们俩还在谈恋爱当中，不知道看听上去应该是谈了好几年了哈。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情感原本可能没有出现这个外在的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也是比较顺利的，虽然有一些小打小闹，但是情感的考验可能就往往在出现这样的事件中，比如说出现了一个人，你的这个男朋友的这种左右摇摆，我觉得你谈到了未来，说你男朋友会是怎么样的，这个很难说。 对， 假如说未来，他还会被你不理解， 他还会因为可能压力比较大，也许工作的压力，也许生活的压力，也许身边还可能会出现知己，还可能会出现更理解他的人，那么他会怎么做呢？ 嗯， 好难说的。所以有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是年轻心智不定，比如说自己并没有完全定下性来，并没有说非常清楚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应该怎么去处理，再来一个外来的诱惑的时候怎么去把控，有可能是这样。但也有可能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也可能还会这样去做，真的是很难说。所以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信息，我觉得这个听友给我们的这个信息也就是这些。 嗯， 但是这个最了解你男朋友的应该是你啊，也就是说你的男朋友他会怎样，他未来会怎样，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对待你们的感情，他对情感，他对爱情有没有信念，他会觉得两个人之间出现了问题怎么去解决，还是两个人出现了问题就回避，他会觉得如果有外来的诱惑的时候，在自己的配偶不知道的情况下能去暧昧一下就暧昧一下，还是他觉得即使我配偶不知道，那么我也不愿意和外面的人去暧昧，就是这个是不同的，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只有你自己去看才能判断你跟他的未来怎样。 嗯，其实就像刚才虽然说的，其实我觉得非常对的一点是什么，就是确实是你们在交往过程中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微妙的问题，只不过你们可能都回避了，然后这个时候正好呢是有一个事件或者是有一个人的出现，这个时候如果你们之间真的是非常的你们的那个联盟非常的紧密的话，无论出现什么都不会有问题的。 对，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在考验。那其实刚才虽然说到就是今后婚姻中其实考验我们的地方更多，我们还说经常会有七年之痒，真的我们那个婚姻到了一定程度，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到了一定程度，可能真的我们就会习惯了那种状态，我们也想有一些新鲜感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办？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也不见得完全是个坏事情。 嗯， 那借助这个机会，如果你们能把这个处理好，可能对于以后你们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你们就会有更多的方法去共同度过这个危机。那在这里面其实最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在恋爱过程中可能我们要知道，首先成年人的恋爱是两个成年人，所以你们首先是独立的人。 嗯， 独立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要，也有自己被爱和爱的这些能力，然后这个时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才会更好。 嗯，对，就是谈恋爱两个人之间有很多很多需要了解和考察的地方，其中有一点就是如果再遇到外面的诱惑会怎样。 嗯， 这也是恋爱当中考察对方的一项内容。嗯，假如这个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儿。 嗯， 那有些人会在恋爱当中看明白对方遇到这种事情会怎么做，其实是好的，是比婚后再遇到这种事情要好很多的。 对呀， 对 对， 而且你此刻你有选择，你别说我，哎呀，我特别的舍不得他。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都会不甘心，就是我们都会很舍不得对方。但是你要问你自己，问清楚，如果对方他就是用这样的这个一个状态来处理两个人感情的，也就是说他可能会遇到诱惑，可能会去和别人暧昧，因为我没有太看出来和对方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你看看，这就是你在恋爱当中看到的他。最重要的还是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以后，他真正的态度是什么？他真正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这可能才是你要关心的。而且这个他真正解决这件事情的态度才会关系到你们的以后。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女孩子遇到这个问题特别想让对方赶紧跟自己道歉呀，承认错误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表面的，就既然出了这个问题，可能是他真的有一些心理的需求，或者某一方面真的在你们这个恋爱过程中没有得到满足。那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比道歉更重要。 对， 嗯， 好，谢谢梁红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今天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医生梁红老师和大家在分享大家提出的这些恋爱